想，茫茫忙的晚不如出去走一趟，大好时光的你起床。 段艰难日子，想起来也不过如此，虚伪的酒我再也不敬。月亮月亮你别睡，哦，迷茫的人太久醉，思念的人已经不在，人生不过一对对的姑娘。这段艰难日子，想起来也不过如此，虚伪的酒我再也不敬。想起来也不过如此，虚伪的酒我再也不敬。 擦去你的背影，常常在脑里出现。我自导自演，与你有一次姻缘，我把你记在心里面。这一天我终于与你相见，你露出了依旧不见的笑脸，你的笑捂住我，让我浮想联翩，我等了好久都没这种感觉。花儿一样很美，美得让人沉醉，让我忘了我是谁。你的美像一个刺猬，句句刺我心扉，让我在这里微笑回味。你是我心中的玫瑰，怎舍得让你枯萎，我要做你未来的堡垒。把你所有的小任性慢慢让我去追，让我的爱把你包围。 Bye. 放手沧海，收回我的爱，情人眼里容不下尘埃，心如像深海，最后把你还给了人海，无需再等待，直到送不分和你相爱，春来花又开。 着急吗？天生丽质没办法，对待你对我装傻，只爱我的小脸颊，甜蜜像公主吗？ 加过脚步， 愚蠢，太过天真，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。也许我自作自受，竟然那么认真，相信你。 好像还没弄懂，所以在花花世界应该把真心心痛，游走于谎言之中构建起来的朦胧，却像是你的不可防御还没到风度，但眼神开始放出冷漠略显无辜，言不由衷在互相的体无完肤，选择放着全部走不出的迷糊，对不起是我所见不 嫌我爱得太愚蠢，太过天真，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。也许我自作自受，竟然那么认真，相信你，多情。 喜欢晴天还是喜欢雨天，不记得你的口味，你的爱好约会时间，刚刚才想起好像有事不能和你见面。 Oh baby， 这次我很抱歉， 是我爱得太蠢，太过天真，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。也是我自作自受，竟然那么认真，相信你。 I love you。 一菩提，轮回间是长谜，我待菩提落满地，居家半世言语，想法为僧披袈裟，只求我佛度他，放下执念与牵挂，安坐菩提树下，我行者生死轮回，也愿心活佛慈悲，尔等岂能体会相思正寂的滋味，爱别离的感悟，菩提树下的参悟，我愿为你放下全部，此生让我来渡，红色彼岸花，花瓣遍地撒，谁会在乎他在哭泣呀，佛见鬼见念，未见佛圣殿，我好想能再见他一面，我跨过黄泉，也走过彼岸，期盼他还能够回头看，望穿河南渡，让着他 过了万水，你把我的泪像葱花的泪，我用嘴唇偷装的泪。 生生去花雨幕悲剧上离别，我只自知小径无语一夜。